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55集，保家仙。只见那小动物前爪蜷起，直身站立，瞪着冬至，口吐人言：“ 你是何方修道人士？怎的不吃规矩？你家师长难道没有教你出门在外莫管闲事吗？” 冬至乍见他这外形，好悬没笑出声，听他还嘴硬，又将手中长剑微微一抬：“ 我家师长只教我出门在外要除恶务尽。”“ 你把剑放下，我又不是恶。”“ 废话少说，你干嘛要在这里制造那些怪事，扰得别人不得安宁？”“ 我哪有骚扰别人，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地盘好不好，我是他们家主人正经供奉的保家仙。” 对于保家仙，冬至了解不多，但也听人说过，东北常说狐黄长蟒，指的就是狐狸、黄鼠狼、蛇、蟒这四种动物。传说他们修炼的过程中需要积累功德，但又不方便以真身示人，所以常常会借助人身来指点迷津，行善积德，这种的就叫出马仙。冬至从长白山下来之后，住院期间结识了东北分局的王姐，就是出马仙，这也是后来才听何玉提起的。至于保家仙，顾名思义，自然就是这四种灵物被一些人家供奉起来，保护家门安康的。东北人鲜有不知保家仙和出马仙的，不过出了东北，知道的人就少了。冬至文也一愣，问道：“ 保家仙不是东北才有的？”“ 哪条法律规定东北才能有的？就不许我们全国到处走吗？路程不属于中国，你想搞分裂吧？” 冬至啼笑皆非，但想到对方搞出来的这些麻烦事儿，很快就沉下脸色。“ 好好说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 只见对方两眼滴溜溜乱转，很不安分的样子，他直接摸出了一张明光符，在他面前晃了晃：“ 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” 符纸在他眼前晃来晃去，对方只好暂时歇了想要逃跑的心思，交代起来龙去脉。这只黄鼠狼自称六叔，老家在东北，原本是旅社老板，也就是贺家他姨奶奶家族里的保家仙。百十年前中国最动乱的时候，他姨奶奶全家举族南迁，将六叔也带到南方来。后来经历了几番动荡，家族里出洋的出洋，病逝的病逝，人口凋零，年轻的小辈们在科学的熏陶下长大，完全不信封建迷信那一套，对所谓的保家仙也嗤之以鼻。六叔呢，就被姨奶奶供奉在旅社的这一间房里，定期供奉，也让他老人家帮忙镇守这间旅社。几个月前，贺家的姨奶奶移民海外，这间旅社就留给了贺家打理。临走前，姨奶奶还征求了六叔的意见，六叔表示不想去国外，姨奶奶就嘱咐贺家留着这个房间，不准让房客入住。贺家隐约听说过一些传闻，他不怎么信，不过既然姨奶奶说了，他也都照办，供奉的瓜果都是上好的，没人来打扰清静，六叔还挺高兴。六叔呢，也不是只吃饭不干活的懒妖怪，他除了镇守这间旅馆之外，还会迷惑人心，帮忙招来生意。冬至听到这里恍然大悟：“ 难怪旅馆没怎么宣传，客人就络绎不绝了，原来都是你搞的鬼。”“ 什么叫我搞的鬼？他们本来也是要找旅馆住的，这里环境好，设施好，我只不过增加他们的好感度而已。”“ 如果光是这样也就罢了，只怕你也没少使用幻术吧？不然为什么有的人原定住一晚，进来之后就会不想走，最后变成两晚三晚呢？还有，房间里成天出那些怪事，也是你弄的吧？” 那只是小把戏，又不是杀人放火。 冬至听出了他的心虚，又道： 还有前两天那个男人差点坠楼，还有那个女人差点心脏病发作，是不是也是你搞的鬼？ 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？你看我像这种狼吗？ 你别跟我说那只是个意外，我亲眼看到了，当时有东西阻止别人给那个女的施救，不是你又是谁？ 那是……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冬至狐疑： 是谁？ 反正不是我。 就算不是你，那你也肯定知道是谁吧？ 这只黄鼠狼狡猾得很，也许是看出冬至没有杀他的心思，干脆身体一歪，直接四脚朝天地倒在地上，一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死样子。符阵还在，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跑不出去。冬至盘腿坐在床上，又把长手剑抓在手里。 你不说也没关系，不妨告诉你，我是特管局的人，对付你们这种妖魔鬼怪，我是有先斩后奏的权限，到时候我先杀了你，再把在旅馆里杀人未遂的罪名扣到你头上，反正也没人知道。哼，我还能立功受奖呢，这个主意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。 黄鼠狼一气儿蹦起来，也不装死了。 你个小娃娃是特管局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在你们特管局有人，我也有关系的，你敢动我，我就打电话给你们领导，让他笑死你。 就你这样蜗居在鹿城一个小旅馆里面的妖怪，还能认识特管局的人？ 嘿嘿，说出来吓死你。你也是刚来的吧？去打听打听，你们总局二组龙局长手下的得力干将阚超生，正是我姥姥的大哥的老婆的表姐的老公的表哥。 黄鼠狼见冬至一脸无语，越发得意了。 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？我就说我这种有后台的狼，不是你这种小娃娃招惹得起。识相的赶紧把我放了，我还能在你们领导面前帮你说说好话。哎 呀！话音未落，他吱呀尖叫了一声，一蹦三尺高。原来是冬至拿着剑鞘往他的身体上一砸，差点把他的尾巴给砸扁了。 你别乱来。 哼，真巧，我也认识阚超生，现在我就给他打个电话，如果他不认识你，你就死定了。 冬至拿起手机，黄鼠狼嗤之以鼻： 切，你可别诓我，你怎么可能认识这样的大人物？ 你看好，我打了啊。 打什么打什么呀，一点小事用得着劳烦他老人家吗？ 不妨告诉你，我就是总局派下来的，我们这一届全部都先要在地方上实习，我就是你口中的二组成员，正好跟阚超生是一组。我们总局今年有绩效指标，起码要完成一个任务才算过关，不然就得辞退。哼，算你倒霉，正好遇上了我。 冬至半真半假的忽悠： 你要是肯告诉我真凶，我就放你一马，不然的话我也只需要把你给杀了，就可以回去交差。 你怎么能这样卑鄙小人？ 那也没办法呀，谁让你不告诉我真凶。 过来，我捅你一剑，你很快就没有痛苦了。 不是我干的，我不能说。 为什么不能说？ 黄鼠狼没吱声。 说。 冬至为了吓唬他，故意狠狠地一拍床铺，对方毛茸茸的小身体就跟着上下颠起来，颇具喜感。 真不能说，我被下了禁制，说了就会死的，你还不如一剑杀了我吧。 谁给你下的禁制？这里不是你的地盘吗？ 我不能说，不能说。 行，那我问你问题，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。 他拿出那张灰色的纸片小人。 嗯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？ 黄鼠狼迟疑了片刻，小脑袋点了一下。 跟日本人有关？ 黄鼠狼眼睛乱转，先是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 到底是不是？ 我真的不能说，一说就会死的。 冬至想了想又问： 除了坠楼那个男人，还有差点病发死去的人，还有没有出过事？ 黄鼠狼下意识道： 没有，他不刚来。 话还没说完，他突然吐了一口血，白色的床单上多了一滩小小的血迹。冬至吓了一跳， 我都跟你说了，你非是不信。我只用幻术吸引别人进来多住几天，但最近在这里住着住着会没精打采，还会生病，这不是我干的，其余的我不能再说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